美联众合动医院转诊中心，拥有权威专科医师，涵盖心脏科、皮肤科、牙科、中兽医专科、内科、外科、肿瘤科、眼科、猫病专科、耳鼻喉科、异宠专科和内窥镜中心在内的12个专科门诊，一站式专家会诊服务，为您的爱宠提供全方位的健康管理。美联众合转诊中心，动物医院中的三甲医院，010-5824-7186，010-5824-7186。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7.6，吃喝玩乐大搜索， 等你不羁。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全球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涛。你怎么样？ 倒是啊，不仅这个在北京通过车呀、这个收音机啊、话匣子能够听到我们，网上也有很多种渠道可以听到我们。 真的，昨天有一个北美的听众，我重新编一下，是不是有点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说特别重要的眼科的问题，所以专门来跟我说，你们明天要说什么？我要说一说眼睛的问题， 是吗？ 说拿双眼皮是吗？知道啊，专业的眼科的问题， 我的天！ 所以他今天可能正在美国的某一个角落收听我们的节目哟。 哎呦，现在时间也差不多哈，凌晨5点多啊，起得挺早的啊，一起来聊聊眼睛的问题。 那边也流行早上起来跳广场舞， 好好。挺好啊， 嗯， 你好啊，这个哪天我们改成双语主持啊？ 对， 我这边是中文，涛涛那边是英文。 我说河南话， 要不河南话还是交给我 也行， 对吧？ 中， 还都装装啊。这个今天呢，我们请来的依然是美联众合的专家，跟我们一块聊一聊伴侣动物的问题。 嗯， 来，先请我们的两位专家给我们打声招呼吧。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美联众合转诊中心的苏玲， 欢迎苏大夫。 嗯，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的孙立元医生。 看我们老孙家呢，都是走国际路线的。 哎，既然都这么 international 了，大家稍微夹杂点英文也是可以。好不好？ 好的。 好歹 ladies， 我就不知道你怎么样。 我听不懂没事儿啊，对不对？我按我的走就得了。 好、哦、那个行吧。 我管中国话和不普通话河南。 行。那我们这一节呢，主要说的是关于宠物爱的这个问题啊，爱就是 缺爱 眼睛的问题、啊 哦、眼睛、哦、那是爱死吧， 爱 爱就行了， 爱就行了、 哦哦、为什么要说爱呢？ 我也不知道呀， 问问苏大夫吧。 不，那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哎呦，说得好， 是吧？ 嗯， 我们想了解小朋友小动物们的一些心理状况，很多时候要通过眼神 有 来判断， 有， 所以我就要先向苏大夫提一个特别专业的问题。 好， 就是猫和狗有单眼皮吗？太专业了，是吗？ 动物应该说都是单眼皮，没有像人一样的双眼皮。有些狗在幼年的时候会有看着类似于双眼皮的表现，但是成年以后基本上也都是单眼皮。而且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小狗是有睫毛的，但是它只有上眼睑有睫毛。人是上下眼睑都有的，对吧？但是狗只有上眼睑，猫呢是上下眼睑都没有。 都没有， 都没 有， 是吧？哎，但这个真没注意过。 狗有睫毛，我能说。 上只有上眼睑有。 但是您说单眼皮都是单眼皮，萨摩不是双眼皮吗？ 双眼皮。 其实它是因为眼睛上有毛，然后显得那种感觉。我觉得好像没有研究过狗的这个是不是有双眼皮基因的这个问题哈、啊。但是确实在幼犬是有的，看起来是比较明显的。有一次我还见到了，特意拍照片看了，就是那是真正它短毛犬，它特别明显。但是它只有在幼龄阶段是这样的，成年以后应该还都是没有这个明显的这个表现。 哎呦 Mr. 孙问的有点偏门， 我问的所有问题好像都偏门。 大夫都答不出来 了。 那我问一个吧， 啊， 为什么他们老流眼泪？是因为真的伤心了吗？ 嗯，没有，因为有些动物，动物跟人不一样，它脸上的毛发比较多， 嗯， 然后这些毛发呢会去刺激眼睛，再加上呢，脸和鼻子周围有一些皱褶，尤其是一些短吻的狗的动物，那么它的这个皱褶会比较明显，那个皱褶上的毛发呢也会刺激眼睛。那么再加上它的泪液的引流的过程，以及它这个鼻泪管的这种形状，因为它的这个鼻子被缩进去的以后，鼻泪管是有一个拐弯的一个状态的，那么所以这种情况再加上它的食物的原因，种种的原因会造成它的眼泪不能够顺利的从鼻泪管排出去一部分，那么就会流到外面。那么有些动物也是跟它的品种有关，跟食物有关，那么它分泌的眼泪就本身会有一些颜色，尤其是有些猫会有一些褐色的表现。 嗯， 那么再加上有一些还有一些方面是因为这个眼泪在这个内眼角聚集的时间长了以后，尤其是白色的狗，那么它会 有眼屎， 用普通的话说，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呕的那哈，呕的时间长了， 哦， 那么它会有一些马拉色菌的滋生，然后也会有一些颜色的变化，所以看到有一个深颜色的泪痕在。 嗯，哦， 有点儿，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也会跟主人去解释，就像什么，就像类似于像举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就像水池子边上搭了一个毛巾。 哦。 这样的话呢，它那个内眼角是有毛发的，然后类似于这种情况，那么它有的时候也能起到一定的引流作用，就把那眼泪顺着那毛引流出来了， 哦， 所以更容易有眼泪的表现。 明白，明白，明白。 所以很多方面都会影响到。 因为因为一般咱们说啊，比如说一看狗狗，尤其是白狗狗，就是颜色比较深的就还好。 嗯， 白色狗狗两边那泪痕特别重。 哦， 从这个泪痕你就能判断出来这狗年龄大概多大 啊？真的吗？ 如果特别深的，都已经色儿都已经就是毛都已经没了， 哦， 滴水穿石的那种感觉，毛都没了，哦，那一定是十岁以上的， 就是泪痕已经跟法令纹连起来了。 对对对对对。还有法令，我的天呀！你最近研究美容了是吧？去了趟韩国。还有就是，比如说小狗狗一看，嗯，最近泪痕比较重，有人就说：“哎，你这个狗狗上火了啊！” 上火了， 最近可能是不是吃肉吃多了？ 晚上不要老喝酒， 哦， 是吧？戒烟戒酒，多休息。 好， 一般体检报告都是这么写的。 不太对，医生果然视察不太对，所以就会说他：“哎，你这个要注意啊，多喝点水，少吃点肉。 哦” 吃点狗粮，合理的搭配一下你的饮食， 哦， 对不对？ 苏大夫他说的对吗？就是泪痕看年龄，感觉这是一期歪理邪说的节目。 其实更主要的是看主人对这个的关注度和清理的程度。 哦， 因为他可能根本不去管他，不去关注他，再加上他的这种泪溢的现象比较严重，那他就会比较多、比较深一点，然后毛色越浅的越明显一些。然后又说回这个上火的问题啊，我觉得再次纠正，我觉得动物没有上火这个概念。 对。我不知道，我就是， 哦，没有上火这个概念。 其实我觉得人的中医上火这个概念也非常的广泛，没有那么， 嗯，说不清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症状叫上火。 哦，我还以为您要用的是牵强这两个字儿。 他们单位也有中兽医，所以苏老师 也 不好只说。 明白，明白，明白。哎，那为什么有的时候同样的狗狗啊？有的时候咱们就不说泪痕了，就说眼屎特别多。 嗯， 有的时候呢你就感觉还好，基本属于正常，有一段时间它眼屎特别多，你得天天给它擦， 这不就是上火了吗？ 这是怎么回事呢？西医能够解决吗？ 有的时候多数其实这种情况应该是跟慢性刺激有关，那么这种慢性刺激会来自于毛发，也会来自于过敏反应，然后刺激局部的产生一些慢性的滤泡性的结膜炎，这些都有可能会有， 嗯， 那么在这个阶段它的分泌物就会比较多。 嗯， 再加上猫狗比人类来说多一个第三眼睑，多一个这样的结构，那么这种结构就造成了它的泪囊变得更深更多，然后在那个泪囊里面可以积聚更多的细菌微生物，对它的刺激就会更加的强烈， 然后所以他可能分泌物在某一个时间段也会更多，然后包括看到眼睛比较红都会有。 明白了。好，今天呢咱们是先从眼睛开始说的， 这一节主说眼睛。 对对对，当然其他的我们也一直会聊。您有如果任何的其他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另外今天咱们有奖品 啊，我们这节的奖品是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传诊中心提供的价值450元的宠物眼底筛查套餐五个，动物专用进口眼底照相机，可拍照裂细灯。这个我跟你说，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确认你念的对？ 待会儿让那个苏大夫给解释一下。眼科专家亲自上阵，为您的爱宠提供19项全方位的眼科检查。就是今天参与我们互动的，我们会从里边选五个， 选五位朋友。 哦， 好吧，啊，那您就发送您的姓名和您家宠物宝贝儿的姓名，以及 最好问个 犬种，猫也可以吗？ 可以的， 猫也可以是吧？猫也可以，是猫猫还是狗狗？那是什么样的品种的猫猫或狗狗？加上您的手机号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抽取五位朋友送给您这份礼物，好吧？这样，我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来说说刚刚涛涛、 照裂细灯， 对对对，那个什么东西啊？感觉跟有点 好高科技的感觉。 对，就是照完之后好像要变 就裂了。 美联众和动物医院是集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美联众和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联众和，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来，苏大夫跟我们说说刚刚涛涛念 照裂细灯。 哦，这是什么呀？ 听起来跟复仇者联盟好像挺有关系的，是不是？ 是这样啊，因为呢配合着六月份是一个爱眼月，六月六号呢是一个爱眼日的一个活动，所以美联众和呢也推出了这样一个，就是能够帮助大家做一个眼科的一个全面的筛查。那么因为眼科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是因为它需要有很专业的设备进行检查，那么才能确定眼科疾病的发病的位置、发病的状态以及它的严重的程度，那么这些都是有局限性的。作为美联动物医院来，美联众和动物医院来说呢，其实我们转诊中心是很少会有这样的活动的参与的，但是也确实因为眼科的一个设备要求上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个呢是希望送给大家的是一份免费的一个眼科的一个全面的一个筛查，那么这其中呢包括眼底的检查，那么这个呢也需要用到一个非常先进的动物专用的眼底的照相机，另外呢就是这个可拍照的裂隙灯。裂隙灯呢其实是眼科检查上一个非常常用的设备，它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来说，就是用一个长条的一个光源，然后从侧面的照射，然后从正面的一个观察，这样呢才可以把眼睛作为一个分层的观察，把一个透明的物体用光线打到一个分层的状态，然后来判断它的疾病的位置。所以这个必须要有这个方面的配合，那么再加上其他的包括各种反射的检查、荧光的检查、泪液的检查、眼压的检查，那么这些呢都包括在这次筛查的项目里，非常全面的一次眼科的筛查。 所以苏大夫除了猫狗其他的他们可以做这些吗？ 其他的小动物也是可以的，我们也经常会有兔子、有龙猫在操作，但是从精细程度上，因为如果过小的动物它的眼球过小的话就比较困难，比较费心了。 因为人检查眼睛我们都知道每年做体检， 咱们会照刚才说那个什么裂隙灯，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 会的， 我们也不知道 人用的裂隙灯是固定式的， 把下巴颏放在 那 哈，别动。 那个就是 然后 也裂过， 对，医生会来操作。当时，但是当时他给你操作的时候，他同时包括了很多项目，那么包括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还有这种可能都在这一个过程中操作了。所以病人并不是那么明确他在做什么。 对，并不知道。 那么作为动物眼科检查来说呢，除了器械的这个关键以外，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操作上的困难是非常大的，因为动物不老老实实的把下巴颏搁在那哈，但是在我的这些检查设备里面，它都是一个放大的光源，所以我的视野范围非常的小。那所以我要找到我要看的部位，找到它的眼睛，就要费很大的力气去寻找，然后去保定它，去固定它。 苏大夫要给他们捆起来吗？固定他们吗？ 没有，所以面临的就是 每个眼科大夫都有一套皮质的各种套路。 没有，所以我们每个眼科大夫都应该配一个贵的容易。我们老说，因为每天要以各种的姿势去变着方向的去找那个眼睛在哪儿，那个位置在哪儿哈，会跪着，会趴着，甚至于会半蹲半跪的那个。 哇、 哦，好辛苦、啊， 辛苦了，辛苦了。 对，因为不论动物待在什么位置，保持什么样的方向，我们的检查设备要水平，要垂直，还不能就是从上面看或者从下面看随便的角度，所以要找到这个合适的角度、合适的位置，才能够有一个准确的检查。 我问一下啊，因为你像咱们人用眼是非常频繁的， 对， 比如我们看电脑啊， 看手机啊， 晚上看书啊，现在看手机啊，大晚上很晚的时候我们还在刷手机，他们产生的那些辐射和亮度其实对我们的眼睛都伤害非常大。 他明明是眼镜戴的。 对，从小就开始戴这个了。但是你说狗狗我觉得还好啊，他们每天接触自然，看的也都是绿草，人也不看电视， 也没有手机。 他们做这个眼睛检查的这个必要性在哪儿呢？能检查出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他们也近视眼远视眼弱视吗？ 所以我这个检查里面不包括他近视多少度，不包括它是一点几的眼睛还是零点几的眼睛，这个对于动物来说是不需要的。但是对于动物来说非常需要的，是因为它的眼裂比较大，它的眼球比较突出，所以它的眼球角尤其是角膜的外伤是比较多的。然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全身性的疾病会表现在眼睛上，那么所以有些尤其是全身感染性的疾病会在眼睛上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另外一个呢，先天发育上的问题也会导致它，包括品种上的差异，那么也会导致它有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眼科的疾病。那么老年性的问题也包括有干眼症，包括有青光眼的风险，也包括有白内障、核硬化的这些表现都会有。那么这些可能不来自于用眼过度、电脑辐射，但是会来自于他的眼睛的发育的情况，他的毛发的刺激，他的外界环境的影响等等这些关系。 等于就是我们从他的眼睛里边也能看出他体内可能会有什么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的出现，是吗？比如说我们分析他的眼泪，或者分析他的眼屎，也能够看出来有什么。 你要 肝不好啊， 脱离分泌物， 要脱离分泌，不是 这些经常会有，不光是分泌物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会看到一个动物表现在有葡萄膜炎、有前方肌脓，甚至于前方肌脓这些严重的情况的时候，那么经常会发现它可能会有一些子宫蓄脓，或者有一些全身性的感染性的疾病都会有所表现，包括猫的一些比较严重的传染性腹膜炎，类似于这样的全身感染性疾病都会在眼睛上有所表现。那么包括猫的高血压或者是一些动物的严重的肾脏疾病，那么也会带来眼底的出血，甚至于视网膜的脱离，这些表现都可以在眼睛上有发现。 明白了，明白了。好吧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免费的礼物，就是您可以带着您家的狗狗或者是猫猫到我们的美兰众合做一个免费的全眼的检测，应该是、 哦、 对不对？全眼的一个检测，一会儿我们再来细致的聊一下这些检测大致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包括眼睛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如果大家有任何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马上回来。

像不是很顺。名字我们再考虑， 名字无所谓，内容最重要。 嗯， 对不对啊？这个从周一一直到周日，我们周六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我们关注的是我们都非常喜爱的身边的伴侣动物。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伴侣动物的，先从眼睛开始聊起，其他的我们也会涉及。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我们专业的来自美联综合的大夫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嗯， 既然说眼睛了，咱就我先问一个问题，因为有好多朋友也发来了问题。 嗯， 这是我前两天，应该不是我们家那个造成的，可能是他们家那狗跟别的狗打架造成的，就是眼底出血了。 哦，打得这么狠？ 哎，两只小狗啊，那只狗确实是太怎么说呢？ 狗是怎么能打到眼底出血呢？ 因为有个母狗。 不，我是说是用什么样的拳法、哦、 不知道，反正一通乱战， 怎么 他就流血了。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咬来咬去，不太容易像我们，就是比如像人，是不是一个拳一个脚踢上去会容易眼底出血。 哎，我觉得可能你们家那个是大狗啊，所以直接上就上嘴了、哦、小狗是这个 是拳脚。 比如说拿人比，就是他们是边骂边锤。 哦，边骂边 锤。嘴是用来骂的。然后上爪就抓这么扒了。 哎呀，非常有女生打架的感觉。 哎，有点那个。 是不是 有点 先揪头发。 揪不住。 揪住了头发，然后两边进行谩骂。 反正不上嘴咬。 哦，真的呀。 真的真的。而且呢，那只狗是一只白狗。所以呢，打完之后它这一点就出血了，非常明显。 挠的。有可能吧， 有可能，因为他跟两只有先跟我们家的那个打，被我们家的摁在底下了。 哇塞，你们家的这么厉害吗？ 特别牛啊！摁完了之后，人家就走了，我们家这个就走了 啊。 后来又来了一只，因为旁边有一只小母狗，好像都想占为己有，就争宠呗。 真的， 又跟那只狗打，打完了之后。这眼底就出血了，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是我们家的狗打的还是后来那只狗打的，反正是出血了、 哦、 像这种情况怎么回事呢？苏大夫 专业的打架方面的专家。苏医生 啊，这个问题首先确定一下，如果你能看到它出血，血流出来了， 对、 啊、 血流出来了， 那这个血一定不是眼底的。 你看看、 哦、不是眼底的， 眼底的流不出来、嗯、是不是？ 眼球是一个密闭的一个，基本上密闭的一个球体， 嗯， 所以眼球内的出血和眼球外的出血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球内会出血，但是它出血除非是眼球有破裂的这种情况，非常严重的状态，那么这种出血会停留在眼球内。那么如果是眼底的出血，也需要通过眼底镜或者是眼底照相机的这种检查，才能够确定他眼底的这个状态。那么这种留在外面的出血多数是眼睑或者是结膜的出血、 嗯、 那这个呢确实需要详细的检查，找到他的出血的部位。 嗯， 不过如果只是结膜和眼睑的这种轻微的出血的话，那它的愈合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哦，不用怎么看。 当然对，如果是牵扯到比如说它的眼睑出现裂口了，比如咱们可能说的这个黑眼圈、 嗯、 这个眼圈人长睫毛的这一圈眼睑的这个位置，那么有裂口有损伤的话，那严重的需要手术修补一下，不严重的自己也可以愈合，没有问题。 哦， 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损伤只要不损伤到角膜或者是巩膜，更严重的问题就一般愈合是比较容易的、 嗯、 不需要过多的处理。 好啊、哦、还好，这就放心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狗狗跟猫打架的时候，比如说狗一看见猫、 哦、 尤其小狗啊，看见猫就上去追， 嗯， 很多人就说 不自量力， 千万别去追它， 嗯， 猫会挠你的，而且能把你眼睛挠破了。是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那如果挠破的话，挠破的是哪一层啊？ 嗯，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而且猫伤到狗的眼睛，这个会是一个特别严重的后果。 哦， 那么我前两天也刚有这样一个病例，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处理，但最终的结果，它的眼球还是出现了萎缩，失去了眼球功能。 哎呀， 到这个程度，因为猫的爪子比较尖，那么它这个尖爪会去一旦伤到眼球的时候，多数会在角巩膜缘，也就是说黑眼球和白眼球交接的地方，这个尖尖的爪子尖可以从那儿扎进去，然后再拔出来。然后这个过程结束以后呢，当天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 主人根本就发现不了他眼睛有这么严重的损伤。那么也经我们也遇到过很多病例，到第二天他这个眼睛还没有特别严重的变化，看起来没有特别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个爪子上的细菌会带进去，然后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眼球内的感染。那么两三天的功夫，突然间就发生非常非常严重的眼内炎，甚至于全眼炎。那么面临着这个在补救的这个过程就特别的难，根本控制不住，那么也会造成的结果很惨痛，要么是眼球摘除，要么是好的结果是控制住感染，那么出现眼球的萎缩、功能的丧失，这些都会有。 不要轻易惹猫， 还真是， 无论是大小狗，真的，一般胜算都不是特别大。 看来这是真的了，是吧？ 嗯， 好好好，我的问题问完了，接下来来看大家的问题吧。 好的， 好不好？ 我们来看看这位叫做风动云不动，他说我家的狗狗有进行性视网膜退化，现在呢我每天给它吃叶黄素、维生素 B1 B12 B6， 可以控制住退化的速度吗？苏大夫。 这个视网膜的疾病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而且致盲性的疾病。那么这个在动物来说是有比较强的品种特异性的，也就是它有些品种是比较易发的。那么这种状态呢，通过一些促进视网膜血液循环，那么营养支持这些方面，可能最好的预期达到的目的就是让它的这个发展速度减缓一些，但是是没有办法完全抑制住它这个发展的，也更没有办法能够帮助它治疗。 这个是先天带出来的吗？ 很多时候是跟基因有关的。 哦，那会有比如说哪个品种的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对，这个的话是有比较强的品种特异性的。那么咱们在北京市，其实现在 啊，就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对吧？ 对，确实是没有。然后具体， 就是我看他现在吃的这个东西，基本也就是那个维持神经系统的。那这些比如说维生素，我瞎问啊，就会不会那个有狗专用的，还是我们比如我自己也吃这些那个维生素 B 族的，这些就直接给它也吃一点可以吗？ 这类药是有动物专用的。而且动物专用的，无论是动物专用的还是在人用的这类药里面，都是需要比较长时间的口服，甚至于是终身的。但是呢确实不建议去饲喂人用的这些药，那么这也是有要求。 好，明白了。好，报道款特别逗。我觉得吧，小狗打架啊，主要是互相骂街，骂输了呢，生气就上火，眼睛就红了啊，大概就是这个问题。没事儿， 小狗的你有经验。 哎，再来问一问这个寂寞无人相告吧，好吧。这个他说他们家是4周岁的金毛。说这个小时候就查出来了腔内隐睾，而且他现在就听，可能听别人说啊，因为我这个旁边狗群的朋友们也有一个金毛非常漂亮，也是腔内隐睾，他也咨询过这个问题，人家说呢尽量啊给他开出来，如果你想让他配种的话是一定得开出来的，如果你要想不配种的话呢，你开出来就是拿出来。如果你要不想让它配种的话呢，你留在里边可能以后也会有问题，比如说长什么肿瘤什么东西的。 对， 但是他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说是宠物医院忒多了，而且鱼龙混杂啊，钱多少单说啊，我实在不敢把我们家大宝交给他们治。比如说如果去治了做手术，做完手术当天我能带走吗？而且我们家那位吧，就是我们家那个这老头啊，特别舍不得把它放在外边。还有他们家那毛孩，就是他们家那4岁的小金毛，特爱看电视啊。 哦， 反正就是 问问医院里有没有电视，带电视 的宠这个小金毛啊。这个咱们先不说，先说说引稿的这事儿。 然后我们美联综合的生殖方面的专家孙大夫来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来吧，孙大夫。 这个腹腔内隐睾确实如果说它不育种的话，我们还是很建议让它尽早的给它做绝育。因为其实这个睾丸如果在那个就是正常来讲它的体表温度是有要求的，如果它在腹腔内它的温度会过 高，对， 所以就更容易出现癌变这种概率。然后一旦说出现癌变了，那可能它不单纯是比如说我这个睾丸它是肿瘤的这个问题，它可能会影响到全身系统，就是会有这种骨髓抑制的这种问题。 对， 所以一旦说出现这种问题了，那可能你那个时候再做绝育已经来不及了， 是 因为它已经造成这种骨髓抑制了， 是 这种血液方面的问题是不能恢复的。然后所以一般要建议比较早就做。 对，原来我也是了解到说是越小做越好， 嗯， 它基本上也没什么感觉就把它做了，就跟做那个 什么 那个咔嚓差不多哦，反正就没什么感觉，他就给做了。但是现在大的话，有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你做出来了，这只是做出来了而已，可能他上面还会有一些问题。现在他的这个已经四年了， 嗯， 您建议可以做吗？如果做的话，需要注意点什么？还有就是他问了，如果做的话，我是不是也当天就能带走呢？还是我需要留院观察几天？ 四岁，如果他就是。血液这方面的检查包括术前检查是比较正常的话是可以做的，而且我觉得四岁这个年龄也不小了，一定要马上做了，因为他越往后他可能就是可能对对六岁以上出现癌变的几率更大。 对， 然后呢像腹腔内的这种隐睾确实和做正常的这种生理的这种比如说去世术是有区别的，因为腹腔内它可能就相当于要腹腔开一个口，就相当于母狗做手术一样了，所以它复杂性会增加，然后会建议住院，尤其是当天，而且它这个品种相对比较大，这种大品种它就容易折腾，它折腾的话如果在家照顾不好的话，那伤口也是一个问题， 是肯定的。就像咱们带着狗狗去打疫苗，人家还说您在这儿先 观察20分钟， 哎，观察20分钟，看它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您做这个手术，其实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一个手术，其实您得最好在医院听医生的嘱咐，在那儿观察一下。 对，一般观察几天就差不多。 一般是3天。 3天。 3天。 那至少如果他觉得就是离不开主人，至少手术当天肯定是要住院的。 那他术前自己要做啥准备？也是不能吃不能喝是吗？跟人一样。 对，就是术前。有6个小时是不可以吃饭，然后呢有4个小时不喝水，然后带到医院，如果说他做一些血液方面的检查，然后当然同时可以做腹部 B 超，一方面是对他那个就是腹腔内的那个睾丸做一个定位，另一方面要看看有没有真的是有没有这种癌变的这种可能性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然后再考虑适不适合手术。 那可以人比如说我留院观察，我的家长可以在那儿晚上陪着吗？ 晚上 住院一般都不会就不会让动物主人也陪着。 因为我跟你说我去过他们那儿的那个住院部那个已经算是我看见的宠物医院里头房间比较大然后住宿条件比较好 哦，有电视吗？ 对，我刚才也想说这没有电视但是呢它起码不是笼子 哦， 就是我看好多别的那个小的医院啊它都是笼子，尤其如果是大小狗的话就还 OK， 就在里头能转开。大狗的话尤其你做完手术它还要戴脖圈， 对对对， 它在里头呀转身都非常困难，所以这个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他们那儿是每个人一个小隔间儿、小隔间儿，然后呢我每次陪我们家狗是可以我也坐里头他也在里头，我们家是条大狗50斤左右，大家就想想那个空间大概有2平米左右，差不多吧，2平米左右，就是每个人是一个单独的间儿、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不会特别憋屈、但是晚上你要在那儿待一晚上没有您陪床的床位， 哎呀，放一派的吧、 这是一方面，而且因为这种住院因为不光是一个动物住院、所以也不可能说这个、对，因为会打扰到其他的动物， 是的是的是的， 而且有的时候会影响到正常的这种工作程序、可能会比如说1-2个小时要监测的话有可能对这个助理的这种就工作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对，您陪也不太好陪， 因为其实陪也帮不到他、 也没什么意义， 对， 而且尤其是术后的这种就是有一些动物它属于看见主人更兴奋， 真的 而且一看见你啊，很多时候他就不配合了， 嗯， 就容易撒娇，容易耍脾气，因为他觉得自己被无缘无故来了一刀，他很不爽，其实，所以也不特别建议您去陪，但是时不时去看看他，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因为我觉得通过我们家狗住院，我就总结出来，狗在那种情况下，它非常非常需要主人去关爱它，因为你把它搁在那儿了，它经历了一个它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身上就多了一个伤口，它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被遗弃了，所以它就经常觉得，哎呀，那种主人也不在身边，然后还给我弄了这么一奇奇怪怪的衣服呀，然后还有开了一刀，身体也不舒服，所以这时候陪伴挺重要的，但是陪床的意义 不大， 是很大， 也得让它休息，是吧？ 对，你在哪儿啊？ 他肯定睡不了， 不是特别好好的 休息。对对对， 但是就看您家狗具体的状态，晚上反正也能去看一看的，倒是能看看，但是就是陪床没有地儿，非在那儿 也没什么意义。 他们也不拦着，其实对吧？ 好。 但是要真是说那种看着主人就特别兴奋的这种，我们就建议主人不要探视或者不要陪着。 是的，是的， 因为其实他需要的就是安静的养这个伤口。 对，你不在，他能一睡睡一天，可能趴那儿就不动了。你一在，他就觉得哎，是不是回家了？特开心， 好， 出走了。 古人相告啊，四周岁的金毛，您现在有这个狗狗有的这个问题啊，建议您及早去诊治做手术啊。可能手术之前呢还需要做很多的检查，您也配合一下。另外呢，在医院呢就交给，如果您去的是正规的医院，比如说像美联综合这样呢，您就交给大夫，放心的交给他们就可以了啊，不要有太多的顾虑。来，接下来我们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回来之后咱们再来看一下李毅的问题啊，他说了，我们家的狗狗是比熊，也是快4岁了，泪痕非常严重，用眼药水吧，哎，就会时而的好些，但是呢也不敢常用，现在呢一不用又比较严重了，这可怎么办呢？问一下苏大夫。 啊，这个情况也确实像咱们之前说的，比熊是一个就是面部毛发非常丰富的一个品种，再加上它又是白颜色的， 好像泪痕最重的这种狗特别多。 是的，对。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首先其实可以带到医院去，至少咱们可以把能够排除的鼻泪管阻塞的问题先去排除一下，然后通过鼻泪管冲洗的这个方法，可以让它的症状有所改善。那么虽然不能一直让它维持一个一点泪痕都没有的状态，但是呢在一定阶段内可以改善它的症状。当然了，其他的方面包括给它控制饮食，尽可能让它吃动物专用的食品，这也是一方面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平时保持眼部的清洁，比如说出去玩回来以后，洗完澡以后都可以帮它用专用的洗眼的眼药水帮他去洗一下眼睛。再有呢，就是有些过敏的原因可能也会加重他这些表现。另外包括眼周的毛发可以定期的有一个修剪，减少对眼睛的刺激。 好的啊，要多注意一下就好了啊。其实就是理理毛最好，对吧？它有可能就是毛发刺激 扎紧。 对对对，当然了，如果您也可以带着您家狗狗去做一个检测。今天咱们有这个免费的礼物送给您，这个是

8:0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我们来自美联综合的两位专家，一位是眼部的专家苏大夫，欢迎您。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那个、 生殖方面的 泌尿科的， 对吧？对，孙大夫。 开玩笑，人家是全科， 心脏科。 心脏科呀、啊。哦，反正什么都会、啊。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这个主攻的是泌尿科。和这个心脏科的孙大夫，欢迎孙大夫。 大家好，我是孙大夫。 好，今天啊是有特殊的礼物要送给各位，因为今天苏大夫来了，刚刚我们也跟大家大致介绍了一下，有一个免费的礼物，价值是450元的，要送给各位。如果您觉得您家的爱宠的眼睛需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的话，您可以把您的姓名加上您家宠物的种类是猫猫还是狗狗啊，是它的名字，还有您的正确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就可以了。啊，刚刚这个无人相告啊就说了，说他们家这个老伴啊特别的宠他们家的这个狗狗，说他们家狗狗去出去洗个澡什么的哈，他们家老头都不带错眼珠子的，都看 一直得盯着， 就一直盯着，可上心了。哎呦， 这样也会给他们医生很大压力吧？ 就洗澡的也有压力， 对吧？你一直盯着， 真的真的。有时候我去洗澡的时候，我爱人也有点这样的。就是说 一直盯着， 我特想看看那自抓乱叫的，是不是虐待我们的？我说你甭管他，是吧？你所有的那种坏孩子， 对， 放到幼儿园，你就得让老师去教。 老实了， 对你一走，他就没什么事了。原来看了一个那个小视频，特逗，就也是一个小的泰迪，特小一泰迪，主人抱着，对面比如涛涛，涛涛是个美容师或者是大夫，就哇哇哇哇哇冲着你叫。然后呢，主人就把它噌扔到了这个你涛涛手里，立马就不叫了，一点脾气都没有了，特温顺，随便你怎么摸。 他们医生都特别厉害，我觉得所有狗啊猫，就狗一见他们马上就不行了， 是吧？ 就腿哆嗦。 但是有时候也会碰到孬的，对吧？所以大夫也会被那种孬的狗狗给咬伤了，是不是？ 对的， 哎， 你是在说我们家狗是吗？ 就是欠管教，家教不严那种。 我错了，孙大夫。 来看看这个李毅的问题，他刚刚说他们家的比熊泪痕比较重啊，他说又补充了一个问题，说不但有泪痕，而且在嘴边啊，在膝盖的内侧呀，还有脚趾缝的毛都开始发红了。这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觉得是水渍潮的，是不是？ 就跟刚才讲眼睛沤的那个道理差不多，就是这种就长期潮湿，有可能有这种皮肤马拉色的这种情况。 就白的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吧？ 怎么办 嘞？白色就容易颜色更重， 就往褐了走，就是往先是黄，然后就变成褐色了那样。 对，然后而且还有一些是跟过敏有关系。 过敏有关系啊？ 对， 就跟人过敏会起那些小红疹子一样、啊。 对，然后他们可能会表现在皮肤上啊，然后有一些相关的，可能眼睛周围的也会有问题。 哦，是吗？ 那他这个要怎么办呢？ 就要查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过敏，然后也有一些可能不太好找的，就要查过敏源。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最麻烦的一个病，就是属于叫遗传性过敏症，就叫异位性皮炎，就是可能你查不到这个过敏源，它可能就是空气里面的这些东西造成的，就是环境的这种过敏源，所以是比较难排除的，可能终身都会有这种问题。 因为他们家的狗还没多大，才4岁，按说不应该是因为就是时间长了，不是时间长了，然后它的毛就变色了，一定可能是身体里边有什么问题，我觉得。 我建议去看一下皮肤科。 那为啥是这几个部位呢？如果是过敏，不应该全身都有变红吗？ 它可能最严重的地方可能是腋下，然后指尖，然后嘴周啊、眼周这种地方，可能是，然后包括耳朵，可能是最先容易出现的问题。 好的啊。还有这个云不动也说我们家的狗狗13岁了，最近觉得吧它听力有点下降，有时候叫的吧它还听不见。听说有这个宠物用的助听器是吗？这个是狗狗能戴吗？它戴上会不会很不舒服呢？哪有配的呢？还是可能它想多了，就是不愿意理它呢？ 对， 没有听过这个 助听器的问题， 对， 是吧？我觉得因为狗狗应该听力，就算它听力再不好再退化， 也比人强， 也应该是退化到我们这个水平，也应该绝对 是， 啊， 就 是 它可能随着年龄大， 啊，就是 也会有听不到的， 哦， 而且它随着年龄大通常听力都会慢慢慢慢下降，就有可能以前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可能你走到楼底下他就知道你回来了， 对， 然后你到门口的时候就迎接你，那可能现在岁数大了， 嗯， 然后你开开门，然后你进去叫他一声，嗯，很大的声的叫他一声， 哦， 他才反应过来回来了， 哦， 然后还有很多确实是听不见， 啊， 哦，那耳朵他们怎么，你们怎么判断他能不能听见，有检查吗？ 这种听力丧失一般都还是主人自己发现，没有这个， 主人比较敏感一些， 对，没有这方面的，嗯，相关的检查。 嗯，我听力就是不好的狗狗我没见过， 哦， 但是我 视力不好的， 视力不好的我见过，因为我见过 经常撞到你的腿上， 不是，就是眼睛看不见了，它只能靠听力和鼻子来判断该往哪儿走， 哦， 经常有这样，然后我就问是怎么回事，他说年龄大了白内障，就是狗狗的白内障，然后现在白内障比较严重，当时呢可能也没有去给它进行什么手术，因为觉得年龄大了就不给它做手术了，所以呢眼睛基本上就是看的都是，据他说啊，他也是看过大夫，大夫说给他描述了一下，嗯，就是一片模糊，基本什么也看不见， 哦， 但是能看能感觉到光亮，仅此而已， 哦， 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吧，苏大夫。 嗯，在人类来说，白内障主要是来自于老年性的白内障，但是在动物来说，老年性的白内障只是占很小的一部分比例，因为它的整体的寿命没有那么长，所以它会发生的一种情况叫老年性的晶状体核硬化。 嗯， 那么这些是跟老年相关的，但是这个核硬化的问题一般的发展速度没有那么快，可以让他的视力变得模糊，但是让他完全视力丧失基本上是不太会的。 嗯， 当然了就是很少一部分会有到后期比较明显的这种视力的下降。 嗯， 那么更多的白内障，动物的白内障是来自于遗传性和其他疾病的继发的问题导致的白内障，比如品种的一些问题，内分泌疾病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基因的一些问题来导致它出现的白内障。 嗯， 那么往往这种白内障它很多时候会发展的非常的迅速， 嗯， 那么对视力的影响也会非常的严重，那是真的是看不见了。嗯，它会撞，真的会走路会撞，不光是会撞到玻璃上，也会撞到椅子腿儿，撞到桌子角。 嗯， 那么我们会在检查的时候，通过一些棉球的实验和一些迷宫的实验来帮助狗狗检查视力。 嗯， 棉球的实验大致就是要通过一个从他眼前掉落的一个物体，轻的一个掉落的物体，看看他有没有反应。 哦， 那么迷宫实验呢，也是会通过一些设置路障的过程，然后通过主人来叫他以后，看他通过这些路障的反应，那么来判断他是不是还有视力。但是其实狗狗大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要靠嗅觉来帮助他寻找和维持的，所以在他熟悉的环境里，嗅觉能够起到一个很大方面的帮助。所以一般的主人是不太容易发现它有视力下降的，即使是它视力很模糊，它在熟悉的环境里是主人都看不出来它有变化，那么当它完全看不见的时候，可能才会被主人发现。 哦，哎，那个苏大夫，我想问，就是我们家不是哈士奇吗，他们老跟我说那种白眼睛的哈士奇就特别容易得白内障，就还好我家的不是，但是他们就说是不是哈士奇这个品种就超级容易得白内障呢？ 对，是一个易感品种。那么因为它的白化的这些问题，那么人家它的眼底的疾病也会比较多发。 哦，所以那个大家就不要追求白色眼睛是吗？这个是在繁育过程中他们特意弄出来的这么一个吗？还是就是他得有了这个白眼睛以后，就是像您说的，它是一个易感体呢？ 这种情况我们也经常会跟动物主人说，因为人为的追求某种表现，某种人为的认为它好看的外观 特征， 对，然后来 就是做这种非正常的繁殖。那么比如说他会把这种具有这种特征的这种幼犬留下来，然后再去做一些近亲和反穴的这些的交配，让它更多的生产这样的具有人想要的这个特征的这种的小狗。那么这种通过近亲，通过这种筛选的结果，让它把这个特征慢慢的固定，但同时它也把它的一些基因固有的问题，一些遗传方面的问题，一些疾病方面的问题无限放大了。 那如果就是真的自己家的那个哈士奇就是那个白眼睛的那种，那有没有什么预防的手段能让它不得这个病呢？ 大太阳的配墨镜，保护着点， 减少紫外线的刺激，这个确实是有一定帮助的。然后呢，有条件的话，可以给他提供一些促进视网膜的这种功能性的营养方面的那个药物，然后呢，同时呢，也会减少这种晶状体的这种氧化的过程，那么会延缓这些发生的一个速度，或者是说发生的一个比例。 明白了，明白了。哎，说到这个呀，我有一个疑问啊，问一问苏大夫，就是这也是我一朋友跟我说的，他们家呢也是跟涛涛一样的，也是阿拉斯加。 我们家是哈士奇 啊、人家是阿拉斯加啊、他呢去大冬天的时候啊，冬季的时候带着去崇礼滑雪。原来一直都不带着，后来呢专门自己买辆车。啊，就带着他们家那个阿拉斯加说，哎呀，带你回去，回到你的世界当中了。但是到那儿了之后呢，他自己琢磨了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咱们就太阳特别好，雪呢是会产生反光的，咱们为了有那种雪盲症的出现是会有护目镜的，但是狗狗没有啊。但是 狗狗也有啊， 狗狗也有护目镜啊， 狗狗也有专门的动物戴的护目镜。 但是我看那些拉雪橇的狗狗从来也没戴过护目镜啊。 那应该是它在那个环境中生活适应那个的，但确实有动物专用的类似于人的墨镜的东西。 哦，真的有啊。 它可以戴在头上。我们原来给那个有一个动物主人，他那个狗每次来都会戴着眼镜来，然后他那个眼镜有点像那个飞行员的那个眼镜。我们总觉得他是一个小飞行员一样，因为他需要勒就是有松紧带那样勒在脑袋上的。 他是为什么要戴啊？近视 也防止那个炫目是吗？容易撞。 对，其实他最初给他戴眼镜是因为比较酷。 拍照好看。 但是在国内这方面是比较少的，在台湾在国外还是比较多的，他们比较重视这种动物的福利，然后也会有考虑到紫外线的这种影响的关系。 好的啊。来，再来看看 Expresso 的问题。他说，都说猫鼻子应该是湿的啊，代表了很健康，但是我们家的猫啊，从小到现在都一岁了，鼻子始终是干的，这正常吗？这样我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问一下孙大夫。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来，孙大夫，这是鼻子的问题。 就是也有一些动物它可能不是说一直都是很湿润，它可能睡着的时候就会干呀，或者说它呼吸就是散发了一些水分的时候也会干。如果它从小就这样，不是一种病的这种情况，但是要看看它如果是就是有干裂的情况，还是要给它抹一些润滑的东西，否则它可能就干裂就会不好看。但不是一些什么疾病。 那有人说，比如这是猫啊，我可能不太了解，但是说狗狗啊，通过狗狗的鼻子的干和湿润，真的是能够辨别它的身体状况的，是吗？ 就一般可能还是湿润的，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观察一下，正常来讲它睡着 啊，对，睡着是干的， 它一般都还是会干。 对， 然后像它如果是有一些热性疾病，就比如发烧或者是一些体况很差的这些疾病，然后鼻头发干也是一个就是一个表现。 只要猫的自身的状态没什么问题，应该问题就不大。 不能通过这个就是笼统的去判断。 哦，放心吧啊，这个暴躁款呢又跟我们互动了啊，然后他其实是跟这个风动云不动在互动啊，他说，哎，那应该是懒得理你啊，你就放过他吧。 对，嗯，就可能都会有这种待时间长了会有厌烦。 对啊，对， 对吧？就像婚姻一样，是不是明明？ 啊？ 没事， 婚姻中还有厌烦这个词吗？ 啊， 从来都没有。 你太太又没 感受的全是幸福，满满的幸福，每天都漾出来了， 哎呀， 都溢出来了，知道吗？来啊，接下来我个人还有几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来求证一下。今天正好苏大夫来，苏大夫不轻易来，所以呢，您来了我就多问一些。 哦， 有几个传言啊，我不知道是真是假。首先有传言说，狗狗是色盲。他看到的世界是就是黑白的。 哦， 这是真的吗？ 嗯，狗狗不是完全的色盲。 嗯， 它在人来说是有三原色的。 嗯，三原色， 狗狗是缺少其中一种原色的。 嗯， 所以它有点接近于人的红绿色盲。 哦， 就 是 红绿灯，它看 红绿色 看不懂是吗？ 嗯，当然了，这个过程没有说像咱们理解的，就是这个颜色看得见，那个颜色看不见，没有这么简单。它是有一个色觉之间的一个交叉的位置。 嗯， 但是简单来说，就是它的原色缺少一种，然后所以它就类似于人比较严重的红绿色盲，但是不是完全 黑白 的。哦，就不能考驾照。 哦，哎。那有的狗狗会过红绿灯是怎么解释？ 我刚才也那个想，我 在网 上 看过，对，它真的 看 见红灯它就不走啊，绿灯它就走啊。 嗯，狗狗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动物，那么它会通过这种颜色的变化，就虽然它看不出来那是红的绿的，但是那两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哦， 哦， 这个它能看出来。 对，咱们那节目的机器人也是这么判断的。我问他怎么弄的，他说这俩色儿不一样。 哎，那他怎么开车呢？ 这个是不是应该咱们举报？ 我觉得应该有问题， 对吧？ 是吧？首先机器人就不能上路， 真的， 对不对？无人驾驶 还分不清楚红绿灯， 这可怎么办？ 跟警察解释的时候也会有交流方面的问题。 对啊。好吧，来啊，还有一个问题啊， 你再 是说狗狗眼神不好。 哦， 就是 眼神不好，是近视眼还是远视眼呢？ 就是因为狗狗的听觉和嗅觉太发达。 哦， 所以造成它的视觉不发达， 可以弱化一点。 对，尤其像白天还好。 哦， 认人认的还相对准。 夜盲， 夜一到晚上瞎了一样。 真的，那留他们看家护院真的就不成立。 不知道是真是假。 哦，苏大夫， 嗯，狗狗确实没有像人一样那么精准的视力，然后其实它的从它的晶状体，从它的眼球的结构判断，那么它应该是属于一个高度近视的状态。那么它的我们会在手术中选择的，比如说在白内障手术中选择的人工晶体的植入的时候，也是会超过人能够理解的那个范围的。 嗯嗯。 但是确实是没有办法去判断狗狗的视力范围到底到多少。1.5 还是 0.5 还是 0.1 测不出来吗？哦，他们没法那个，这看这个左还是右是吧？不会是。 所以这个也确实是很难用人的这个水平来评价这个事情。 嗯， 夜盲的这个问题呢是一种病态的表现，如果他有一些疾病的情况的时候，夜间的视力会明显的下降。 嗯 嗯，但是他对的光感还是比较敏感的。 哦，就是有光还好。 嗯， 好的好的。这样这一时段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了。最后一个时段呢，我想跟这个苏大夫一起聊一聊这个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对于这个猫猫狗狗的眼睛，我们去怎么样来保护一下它，除了不跟猫打架，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能够让它更健康， 做个眼保健操。 对，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要问孙大夫的，现在这两天啊一直到 又到了咔嚓的高峰期， 不是 不是吗？ 不是， 作为京城第一咔嚓圣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没有，这个当然大家有问题可以问啊。我说的是，就天忒热，太阳特别毒，

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来自美联综合的苏大夫和孙大夫，欢迎两位。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孙大夫。 大家好，我是美联转诊中心的苏大夫。 好，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苏大夫啊，这是谢素芳的问题。他说了，说狗狗如果做白内障手术的话，到医院一般需要多少钱呀？ 可以直接说， 您直 说， 说个大概吧。 对， 如果是双眼的白内障手术的话，可能大概需要2万块钱左右。 哦，这么贵， 一只1万， 一只也是2万啊，是不是？ 一只可能也需要1万多一些，对，因为牵扯到麻醉，牵扯到一些耗材的使用。 哦， 好的， 还是挺贵的。 所以前两天我。就是听我一朋友说他们家的那个狗狗是让猫的，也应该是让猫给抓了，然后做了一个什么， 又被抓了， 对，是做了什么一个眼球的一个什么缝合手术什么玩意儿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手术，也花了大概也是1万多。 眼球还能缝 合？也是正常的是吗？ 眼球我感觉就是一个水泡也能缝。 有可能这种抓伤有可能做的是一个结膜瓣的遮盖的手术，猜测，因为这个确实是眼科的这个操作的位置在什么位置不一样，但是费用上面还是有可能的。 嗯， 眼科都是比较精细的手术，而且眼科的仪器设备和耗材都是专门的，要求非常高的。 好吧，所以像白内障这样的没办法啊，这是可能因为品种啊、遗传啊各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是呢，像猫猫抓着了什么的， 对对对， 这个是平时我们可以避免的， 对吧？ 嗯， 不要欠。 对对对， 要对自己的实力有一个真实的估计。 是啊，除了这些外伤啊，其实还有平时我们可以怎么去保护一下眼睛，让咱们人可以做眼保健操。 对 啊，那像狗狗需要平时怎么去保护一下它的眼睛呢？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嗯，苏大夫。 动物的眼睛从饲养管理这块说呢，一方面呢是要尽可能的饲喂动物专用的狗粮，那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也会保证身体的其他的器官的健康，那么眼睛更是其中之一。那么第二方面呢，保证眼睛周围的清洁，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那么一方面呢是清洗眼睛，另外一方面呢是修剪和清理眼周的毛发。然后更多的方面呢是要密切观察他眼睛的这个异常的表现，发现异常的时候呢要及时的带到动物医院去进行检查。那么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因为眼科虽然只是一点点，就是好像只是身体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器官，那么但是呢他的这个疾病发生的时候，他的发病的位置、发病的状态差异很大。那么也经常有动物主人来咨询说，我的狗狗眼睛红了，或者是我的狗狗眼睛上怎么看到有一块白呢？那么我再来跟这个主人再来沟通，这个红到底是什么位置的红？这个白到底是哪儿白了？那这个靠语言的描述是很难的。那么甚至于有的时候咱们添加了微信，靠照片的描述都很困难，因为这种透明的这种物体在平面的这种照片的照射下根本是没有办法判断它的位置的。那么所以只有来了以后通过一些专用的一些检查的手段来确诊它到底是什么问题。那么有些老年性的狗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确实是被耽误了很久，比如说干眼症，那么比如说这个有一些结膜的问题或者是眼睑的问题，那么 被耽误的时间长以后，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往往都是不可逆的。更何况这些抓伤、外伤这些原因，那么更是急诊，属于眼科里面的急诊，更需要及时的就医。那么也同样，我们也在临床上经常会遇到，比如说洗澡以后，或者是出去玩了一趟以后，那么回来包括家里的装修，或者是说我今天特别勤快去刷了一下马桶，结果突然发现猫眼睛睁不开了。那么这种也是会经常在临床上碰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及时的去就医，那么帮他做一个检查冲洗，然后及时的给他用药，他可能修复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一旦被耽误，那么他这种炎症，他这种表现越发展越深，越发展越靠里，那么处理起来就会非常非常的难，甚至于到最终没有办法保住眼球的地步。 哎，那如果比如说像您刚刚说了，要及时的清理眼周围的那些毛发，一般我们去给狗狗做美容的时候啊， 就是洗澡的时候他们会弄吗？ 不会弄眼睛，最多弄一弄这个 掏掏 屁股啊，掏掏耳朵，然后呢把这个生殖器周围的毛给它剃一剃，其他的是不会管的。那像这个的话，如果比如说我比如说我们家的是比熊啊，像这种的毛发就在眼睛周围是比较刺挠的，这种是不是要经常去自己在家里边清理一下？ 自己也不敢剪吧，我觉得离得眼睛那么近的话， 自己不敢剪。 对， 这个清理眼周的毛发是狗狗洗澡的一个基础项目，一定会做的。有的时候可能你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看到它有什么变化，但是如果是像比熊、泰迪这种狗的话，眼周的这个毛的修剪是基础护理之一的。 哦，这个是基础护理、 如果比如说像哈士奇金毛这样的，就不会 有修剪。好像 没剪 过。对，那是剪了一眼镜出来。 哎，你们家每次洗澡你发现不了？ 没有没有，洗澡的话是从来没有看到眼睛这边是有处理过的。 哦， 就是屁股什么的这些地方都是非常明显，但眼睛是从来没有注意过。 下次你问问人， 注意一下。 苏大夫， 您可以问一下，关注一下，因为 对， 包括肛门腺、肛周的处理、指甲，还有这个眼、耳朵和眼周，还有这应该都是在他的基础护理。 眼周也算。如果眼周没有的话，可以考虑换一家。 不，你让他加上。你说我是懂的， 那可能要加钱。 不要每次都蒙我。 哦， 苏大夫说了。基础护理 哦， 你是应该含在这个套餐里。 那人家可能说你找苏大夫去， 找就找，你以为我不认识苏大夫吗？ 好好啊，这个接下来呢，咱们问一下安妮的问题，这是问一下孙大夫，他说他们家的猫咪已经是3个半月了 哦， 这个可以开始打疫苗吗？还有就是。他自己被自己这个猫咪啊，3个月半的猫咪给咬了一下，流了一点点的血，这个需要去打狂犬疫苗吗？ 需要吗？ 这个特别，哎呀，来来来， 孙大夫今天要打3针哟。 先回答猫猫打疫苗的事儿吧，就是3个月它可以打它的那个猫三联的疫苗，然后如果是第一年免疫的话，是需要打3次，然后3周1次。然后至于他把就是把这个主人抓了然后见血了，其实 他是咬了还不如抓了， 猫咬了他。 哦，从这个道理上来讲就是 应该 是去打这个狂犬疫苗，而且伤口要比较好的处理一下。 对， 怎么处理呢？ 你是怎么处理的？ 就先拿清水和肥皂水先冲洗、 哦、 然后冲洗干净了，然 后喝一口二锅头 压压惊。 对，喝一口二锅头。 镇静一下，就是用肥皂水洗是最好的。 对对对， 不要用什么酒精什么的洗。 用肥皂水洗，然后再拿碘伏擦。 哦。 但还要建议伤口不包扎。 为什么呢？ 要开放性的，就是更相对于这个狂犬病毒来说可能更好。 然后就要尽快去打疫苗， 还是去打吧。您带着您家猫咪一块打。 哦， 对不对？ 不能在一个地方。 不是，我说意思是，先您去打，打完猫咪再打。 哦， 是这个意思。 现在是打4针，4针是多少？138块钱， 就是人的4针是吧？ 对，第一次打2针， 1针80多。 哦， 就第一次打2针， 然后隔一周再打第二针，对吧？然后再隔两周打第四针。 哦， 好像是这样的。 嗯， 对吧？ 这个如果是被别人的狗狗咬了，是不是应该可以去索赔一些精神赔偿什么类似的？ 精神赔偿在我国的法律里边还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没有特别明，那就是可以漫天要价喽。 对 对对对， 但 是 不一定的意思吧？ 是，你要多少都是可以，但是最后判多少就不知道了。但是反正还是建议大家，如果 狗来说，国家是有规定需要上户口和每年的狂犬的强制免疫 的。 嗯， 对。 但即使猫是没有这方面强制免疫要求的，但即使是猫狗打了狂犬疫苗，咬了人，人也应该去打狂犬疫苗。 对，稳妥起见啊，还是要去打。而且呢，您家的猫也可以去打这个疫苗了啊，没问题。这个咱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继续来提问吧。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还是和孙大夫聊一下啊，就是现在这天儿啊太热了， 嗯 啊，这么热的天儿，地表温度我估计啊，现在我们比如我开着车在路上走，我看到我的仪表盘上显示 35度， 今天是38度，差不多，前两天更甚至有的朋友的车上都已经到了40多度了，地表温度可能会更高。这个您就算到了傍晚，这个地表温度可能还一时半会儿降不下去， 嗯， 所以呢，按照原来那个遛弯时间呢，可能您家的狗狗啊，是会受到那种炙烤的啊，而且呢是会越来越热。这还不算什么呢，嗯，再往后呢可能会越来越热。那 OK， 到了这么热的天，我们在遛狗狗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点什么？ 需不需要穿个鞋之类的？ 但不是所有的狗都能接受穿鞋。我觉得还是遛狗时间上要选择，就一定不要在这个暴晒的时候出来，然后早上尽量早一点，然后晚上尽量晚一点的去遛， 嗯， 然后尤其是有一些本身可能就是老年犬，或者说有一些心脏问题的动物，那可能更要减少这种就是在热天出来的这种情况，然后要减少它遛狗的时间。就如果说拉尿完了就可以，那就赶紧要回去，然后包括 别在外边玩了。 对对对，然后就尽量比如说2-3点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出来， 对对对， 因为中暑的可能性太大了。 对， 然后也会发现，就即便很年轻的小狗，这个夏天出来可能跑一会儿，它就喘得会比较厉害。 对，没错，没错。 所以他们的那个脚的那个肉垫儿，你们有做过测试吗？大概他们能接受大概多高的温度不会被灼伤？ 没有做过测试。 我每次总问这种问题，我下次要检讨一下自己。 你是一个空白领域， 是吧？ 他们应该聘你去当顾问。 就是我会那个让 他们多 花好多钱。 就是你才是他们的指路灯， 是吗？ 灯塔。 然后又有很多可以研究的这种 真的真的 方向。 因为我觉得这个如果有一个指标，就告诉你地表温度是多少，它的那个脚就接受不了了。大家就有一个比较量化的这么一个感觉，就可以实时监测。这样就更科学一点， 真的是这样， 是吧？ 真的， 不然我们在这儿说，那个北京的地表温度和郑州肯定又不一样， 没错， 因为我们要辐射全球嘛， 没错。 非洲的朋友又会问，那我们这边更热，那怎么办呢？ 非洲的朋友，我们都不穿鞋，真是我们都不怕热。 人和狗的脚又不一样， 哎， 那有没有什么？他们长的那些毛能够抵御多少热度呢？ 对啊对啊， 这些我们都不太知道。 而且柏油路啊和那种沙土路又不一样， 哎， 是不是 比热容又不同？ 没错，哎，这个真的应该，这是一个 空白领域。 对，每次上节目，周六上节目的时候，涛涛都给你们指出了一个发展方向。 我们准备雇他做顾问， 至今他们没有沿着一个方向那个走下去，说明 都巧妙的避 优都没有听我的。 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看到好多狗狗，就是 因为尤其是大型狗啊， 嗯， 大型犬一出去天热的时候喘得特厉害， 口水流特别多， 舌头伸得特长，那个家长呢就会给他买冰棍儿，呱唧呱唧让他舔， 嗯， 这种对狗狗来说好吗？我真的不太清楚啊，不太肯定到底对它好。 我夏天也会给我们家狗弄冰块降温，我觉得它还是挺喜欢那个的，就是有冰的水。 对啊，但是可以降温，但是如果说就是胃肠道真的不是特别特别好的动物，那可能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腹泻，就是因为它过热，然后给它很凉的这种冰的东西吃进去，这个胃肠道是受不了的， 容易拉稀。 嗯， 哦， 锻炼锻炼就好，我觉得这是可以适应， 就只要不拉就没问题，是这意思吧？ 嗯， 哦， 那可以试试， 那我可以继续喂了 啊，所以一直都没拉过，是吧？便秘很 多，都特别好。这个安妮又有一个延续的问题，说首先要谢谢专家啊，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是，猫咪先打狂犬疫苗还是先打三联？ 先打猫三联。 先打三联，一般都是这个顺序，跟狗狗一样啊。还有就是他问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刚刚已经回答过了，猫咪打了狂犬疫苗是不是被抓了就没事了？我觉得抓是不是还好啊？还是我 不行吧？ 抓也，如果真的见血的话也 不 行，因为猫咪其实它特别爱舔爪子。 哦，还真是， 嗯， 真是 它的那个爪子上就会有很多唾液啊，这种东西其实是一个道理吧。 哦， 哎，那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除了猫狗，别的动物不是也会有，比如锋利的爪子呀，什么的，也会有比较咬到 脏鼠， 对， 嗯， 老鼠、兔子，包括不是养蜥蜴的那些。他们如果抓了主人要打什么疫苗呢？也打狂犬吗？还是 有的是有狂犬疫苗，就比如说什么猴子之类的，这种 也是打狂犬。 对，也是打狂犬。但是像异宠的这个 没有 疫 苗，好像不用吧。 对，就好像 没什么事儿， 就什么鸟啊什么蜥蜴这些咬了好像是也没有这些疫苗。 哦，那养这些安全。 嗯， 打针。 嗯嗯，好，还有最后的一个问题， 嗯， 比如说啊，我们带着狗狗出去，可能因为这个我们要，比如逛的圈大了，或者说我一不小心在外边待的时间长了，狗狗出现什么样的症状了？可能它是有点 中暑了， 中暑啊，或者是缺水了，我这个时候要及时给它补充水分了。 就如果发现它喘得特别厉害， 就跟平时不太一样， 呼吸急促， 就它的真的喘的就是特别厉害的那种，就是舌头在外面呀，哈哈的这种喘，而且有一些很明显的可以看出舌头已经发紫了，这种颜色是肯定不正常的。然后还有就是走着走着就会发现它不爱走了。 哦，怎么拖着不动了？ 对，或者说发软的这种情况都是不正常的。 那应该怎么去给它进行一些降温的措施？ 藿香正气水， 管用 吗？常备着， 管用吗？ 那是人吧？ 对对，人。 那动物能不能用呢？ 动物不可以吗？ 动物不用这些， 不能用。 然后可以随身带着水给它喝。然后如果真的是中暑的这种降温，还是要给它用那个相对更凉一点的冰水去降温。 哦，物理降温， 给它吃冰棍儿。然后把它挪到一个阴凉的地儿， 哦， 然后给它吹空调，让它迅速的凉快下来， 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吗？ 那肯定还是要让它就是通风和凉快下来是肯定的。 你看我说的不就是又通风又凉快？ 顾问说的是对的， 是吧？啊，要不就打一个有空调的车，赶紧去医院， 好， 因为中暑有可能也会死亡的。 哦，这是 中暑是 非常 严重， 非常严重， 死亡率非常高。 是的，是的，所以天热了，大家一定要小心。 嗯， 最后咱们回答一下静候等待的问题，这个我们可以让顾问来说一下。 顾问是谁？ 涛顾问。 顾问现在有点上 文，啊，孙顾问。孙顾问说了，他们家的一岁的这个阿拉斯加。现在还老拉肚子，这怎么回事呢？ 真的，来孙大夫，你回答一下。 顾问说一下吧。 都姓孙，是吧？五百年前住斜对门，你得帮我。 嗯，要看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拉肚子。如果说他一直拉肚子，要看有没有去检查过这个大便。像腹泻呢，它有这种寄生虫性的腹泻，然后也有单纯消化不良性的，也有这种就是食物不耐受的。 嗯， 所以要看他是哪个原因造成的。 对，不好说。 嗯，如果他真的是比如说是食物的问题，那可以用这种处方粮， 嗯， 就这种比如说是低过敏的呀，或者肠道的这种处方粮， 嗯， 去缓解。 嗯， 还是要知道他具体的原因。 对，这个就得长时间试。 对， 而且原来一般我不知道是一开始没选对粮，他就一直拉肚子，还是我中间换粮了容易他拉肚子。 对，就是有很多的这种， 对吧？有很多问题， 问也会问很多 的问题。对对 对，嗯， 好吧啊，希望您还是如果方便的话，还是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或者呢，您平时更细心的 多观察， 调理他的这个食物，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改善。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下周六的同一时间继续来找我们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谢谢孙大夫和苏大夫，谢谢两位， 谢谢大家。 哎，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是 我们明天聊宋代的点茶法， 点茶法 哦，高级吧？ 哦，点心和茶怎么配着吃？ 非常做作的一种喝茶的方法， 特别做作的节目，明天一起呈现一下啊！明天见了， 好的。世界上，你看到了什么？在八英里的空中，放浪的时光总先走，爱只有红在电视上，任远方人自留。像一只野马，它正在闪闪发光。我们像只野马一样在城市里流窜，浪费了太阳，也从不感到悲伤。我们像只野马一样在城市里流窜。先生气，知道又是你自己，但你无所有事，再也不必感到害怕。途中的那一只野马，在这世界上。